啊，再逃离天三个月。讲完之后，是二月十四，从逃离天再下降阎浮提。第二天十五入半涅槃。所以大师判摄这部经啊，这个经是在法华之后，是在涅槃经之前。法华涅槃判作无上醍醐，那这个经又何尝不是无上醍醐呢？是根据这个来判的。佛上身忉利天摄这一部经啊，有三桩事情，这个重要。第一个呢，为母说法，报恩呐。我们晓得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师道是教学，是教育，教什么呢？就是教孝。佛菩萨之所行，行什么呢？行孝，说实实在在的话，佛法彻实彻宗啊，就是一个孝字而已啊。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导我们修学的根本，敬业三福啊，佛在这三条幕后做了一个总结，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菩萨要修行成佛，这个三条是他的正因呢。因地不正，果照于取啊！你要不从这三条上奠定基础，不但是大乘佛法你不会成就，小乘也不能成就。我们怎能不重视呢？这三条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接着后面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再接着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给助手全都是完成第一句孝养父母。孝养父母是总啊，总纲啊。下面这个十句是孝养父母的别说，后面有一条做不到都是不孝啊。啊，孝道到什么时候圆满呢？成佛才圆满。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啊。所以佛家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孝道啊，究竟圆满的孝道啊。 佛在此地表演呢，示现做个榜样给我们看呐、啊。自己成佛了，修行圆满了，度众生，度众生功德也圆满了。这是父母的恩德啊，还要表演一下，做给我们看看呢、啊。为母说法，报母亲之恩，你看看这个意思多深、多广。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成就，就是不孝嘛。真正能孝顺父母的人，不会起一个恶念对待众生，啊，起个恶念是对不起父母啊，不敢做一桩坏事情，啊，做坏事情也对不起父母。修学不敢不认真，不敢不努力，啊，不能够断恶修善，不能破迷开悟，不能转凡成圣，大不孝啊！啊，所以知恩报恩，在佛法里面。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想把这四个字做好做圆满，不仅仅是在般若经上，二地菩萨修学的八个科目里面有知恩报恩这个科目啊，不是说我知恩报恩到二地菩萨再修啊，啊，二地菩萨是特别强调知恩报恩，知恩报恩是从一开始学佛就要修啊，怎么知道呢？这部经上教给我们的，啊，我们在经题里面跟诸位详细介绍过啊。大乘佛法在中国是用四位菩萨来做代表，啊，第一位就是地藏啊。地是表心地，你心地里面含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心地是宝藏啊！用什么方法把心地宝藏开发出来呢？孝。孝亲尊师，就能把你自信里面、真心里面的宝藏统统开发出来。啊，所以孝道跟师道是连在一起的。啊，孝亲尊师，啊，在这个世界。其他国家民族里面我们很少听说，啊，古印度跟中国特别重视，啊，儒家的教学就是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佛法的基础也是在孝道，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立刻就被中国人接受，被中国人所欢迎，有道理。 它的基础，它的目标，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向往的。所以佛法到中国，跟中国固有文化融合成一体了。啊，如果我们讲佛教是从外来的，这个话已经讲不通了，不是事实，事实融合成一体了。所以这个意思要懂。我们今天要想弘扬佛法，不能不特别注重孝道。为什么呢？没有孝道就没有佛法。所以早年我还没有离开台湾的时候，有许多法师到国外去弘法，我去送行，我总是劝导他们到国外不要建寺庙，他们很诧异，那我怎么建道场？建祠堂。我说你建祠堂啊，比建寺庙功德还大，你戒淫的信徒还广，因为你建个寺庙，学佛的华侨中国人才会进来，信基督教天主教其他人不进来啊。你建个祠堂里面供祖先，中国人对祖先的感情很重，他都来了。祠堂呢，不要建某一个姓氏的祠堂，祠堂，所以我劝导他们建中华民族百姓祖先宗祠。那所有中国人的时候就供一个祠堂，好啊，在这个祠堂里面讲经说法，祠堂里面可以供佛，可以设个佛堂。比建庙的意义更大了，但是这些法师没有一个接受我的建议。个人还到那边去建这个中国式的这种寺庙，信徒很少啊。在纽约，沈家珍居士很有名望啊！世界各地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在那个地方大力推动佛法。李勤住在新加坡的延培法师，到美国去主持佛法弘法立身，延培法师接受了，把新加坡这边统统交代摆脱了，专心到美国去弘法去了，这是延培法师告诉我的。到了纽约住到大觉寺，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在那个地方讲经，听经的人呢大概有三四十个人，讲完之后，这一些听众向法师恭喜啊，法师你的法缘殊胜呢，今天来了这么多人呢。延培法师听了之后一身流冷汗的，大失所望啊。他在新加坡讲经啊，听众有几百人，上千人呢，到那个地方三四十个人就不得了了，法缘好殊胜呐。他在纽约大概住了一两个月，赶紧回来，再也不去了。延培法师常说，我们讲经的人就看听众啊， 没有听众，这地方怎么能去啊？在美国确实如此啊！啊，经常在那边讲经，听众多少的？两三个人，五六个人，有十几个人呢。哦，这法院很殊胜了。啊，所以你们学会了讲经，将来美国请你们去讲，你们心里要知道。啊，跟这边不能比啊。啊，那么我们到美国各地方是呢，各地方去作秀去表演，那临时聚集的人也能聚集个几百人，那是偶尔一次两次的，天天讲经没人来听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到那边去，哦，人数有多的时候也有到六七百人的时候啊，那就是多少年去一次吧，老远人也想来看看吧，啊，是这么个意思啊。经常在那边讲经呢，听众非常少啊。所以我们这边上一期有个同学是五台山的，是哪个法师跟空姨一道来的，听说到美国去了啊。贤一法师是上当了，上大当了啊。去了以后的时候，真正想发心弘法利生的话，你决定会后悔啊。所以是一定要清楚这个地方，美国同学很多，我讲的都是老实话啊。我在美国法缘最殊胜的啊，大概一般法师的时候都比不上我的法缘啊。我在各个地方讲经，大概还有六七十人到百八人的样子，这很殊胜的了啊，很难得的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用这个电视广播，这个好啊。听说啊，这是杨会长告诉我，大概现在这个收视率的时候，差不多已经超过两万多家了啊。这是全美国，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没这么多啊，全美国才两万多家啊。而且这个频道的时候，它的面呢，包括加拿大，包括这个墨西哥跟巴拿马啊，就是北美洲这个地区都能够收到啊。这么大的范围才只两万多户啊收看这个节目啊。所以在任何一个地区讲经，听众都很少很少啊。所以到美国真的，你的精力时间通通浪费掉了。啊，你看我拿到美国公民了，我不想去美国啊。所以诸位要细细的、冷静的去观察、去思维啊。佛法的源还是在中国啊。我现在如果到中国说法啊，去讲经，在我想的时候，我的听众啊，至少有几万人呢，啊，乃至于有十几二十万人，我都想象得到啊。上一次仁德法师请我到九华山，我不敢去，我知道这个状况。他让我到山上住二十天讲一部地藏经，我估计的时候至少会有二十万人，我怎么敢去啊？啊，所以现在国内的人非常希望我，我说我知道，我完全了解，为什么不去呢？同修们太热情了，人太多了，不敢去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冷静一点，我到各地方去看看大家， 大家不要来看火啊，我就很快就回去了啊。每个人都到一个地方来看我，聚集那么多人，而且国内的人不守秩序啊，拼命往前挤啊，你人多了，万一有个人跌倒了，被人踩坏了，这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我最怕的就这种事情啊。前年我到上海下飞机的时候，机场上3000多人来迎接我啊，我被他们围住在那动弹不得，一个个都不肯让开啊，啊，谁怕了啊？如果是很有秩序啊，大家站着一排一排站着啊，我跟每个人都见个面，那个就很好了啊。他没有组织，没有秩序啊，所以这样子吓得我不敢回去，不是不想回去，很想回去定居啊啊，就是大家热情过度了啊，我非常感激啊，非常感激。所以诸位晓得这个事实状况啊就好。这第二个原因呢，为欲别天神啊，这个是护法，我们都要学啊。在一个地方弘法利生，必然得到许许多多人呢热烈的护持，佛法才能够顺利推广。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李牧原居士带头，新加坡这些同学上下的真是全心全力在护持，非常难得，非常稀有啊。我走过许许多多国家地区啊，同学们也热忱地接待，那是感情的。新加坡这个地方不是感情的，是理智的，智慧的，不一样啊。智慧的这种护持，这种热忱永远不衰呀。啊，这感情的处一段时期脸色就不一样了啊，所谓是人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香啊，你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感情是靠不住的啊，决定不能等待它颜色变的时候你再走，那就没有味道了，下次就不能来了啊。所以我们懂得，哎，在热情很高的时候赶快就要离开，为什么？下次还可以再来。哦，你知道啊，但是招待得很好，你念着不走，以后面孔放下来，这个地方缘就断掉了啊。这些的人情世故啊，我们都要懂得啊。佛教给我们怎么应付啊，我们都要明了啊，都要认真学习啊。所以每一到一个地方说跟大家结个欢喜缘嘛，如果真正对这个佛法通达理解，那要相当长的时间。新加坡这个缘，我们12年的时间培养出来的。其他地方为什么培养不出来？是连台湾都培养不出来。原因在什么呢？他们真亲，新加坡人老实。啊，从小就接受这个政府这个教育，从小就老实听话，受法。这是他们的优点啊。所以新加坡的人胆小啊，不会不敢做犯法的事情。新加坡这边报纸上你看到犯法的人都不是新加坡人，外来的啊，本地人几乎没有犯法的啊。你一去买东西货真价实啊，不会欺骗你的啊。所以学佛法他要老实学，讲经他老实听啊，叫他做他老实做 这十几年做出这个成绩出来啊，不是偶然的。啊，我从1978年啊，是77年、78年第一次到此地，以后每年至少来一次，啊，来到这边至少讲一个月。啊，我离开之后，这一个月所讲的录像带、录音带，很多人在家里还重复不断在听。啊，所以在这边建立了一个共识啊。啊，今天这个讲堂啊，跟这个弥陀村这个理念啊，大家这么热心，是十年的这个基础，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成果啊，绝不是偶然。我们再到一个地方，要想达到这个成就，至少也要十年。啊，可是我们人生有几个十年？啊，我现在讲经大概还能讲十年。啊，再往下去，年龄太大了，体力支持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十年当中，我们的重点，要帮助年轻的法师啊，希望佛教后继有人呐，啊，我们才能尽孝道啊，啊，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老师，对得起这些护法啊，这些护法跟天神没有两样啊。啊，最后一条，为六道辛苦求出无期，付诸地藏菩萨救护，一代弥勒下生。啊，这一条是什么？这一条就是培养年轻的法师，续佛慧命。啊，这世尊为这三桩事情，我们今天正好也是为这个三桩事情青莲大师在这个轮观这一段写得非常之好啊，所以他在此地告诉我们五重玄义里面每一条他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来标示啊，因为名体宗用业业都称信，既然称信，那就是不可思议，就是无上体会。请掀开经本轮观第十七面，第二行，从这个地方开始是第二大段啊。第一大段里面呢，介绍五重玄义。第二大段，这也是很难得的。一般注解里面呢不多见，青莲法师提供我们一个观法啊，总是观法。法是方法，观是观念。佛法是法，就在观念的不同。 世法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与事实真相相违背。佛法是正确的观念，这个正就是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这是我们将它这个标准的依据说出来了。那么由此可知，学佛无非是转变我们观念而已，将错误的观念转变成正确的观念，这是修行总纲领。我们看这个文，他说善加列法了，有教有观，教义开解，观义起行。善加是古德对于智者大师的尊称啊，所以在天台教里面看到山家这两个字啊，就是后学啊对智者大师的称呼。那么他的教学方法里面呢，有教有观，教是教学啊，教学主要啊是教你明理啊，明白这些道理。观呢是讲的起心，也就是说要将你明白的这些道理要落实，把你的这个错误观念转变过来，这就叫行啊，这就起行。这就是教跟观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意义之所在啊，这两句话了讲得很明白啊。我们学教研究佛家的经教是开解，目的是开解，解了以后那是修行，修行就属于观。下面呢他举了个比喻，如高明相赖，这个告是油，明是灯光啊，这个灯点燃之后要靠油啊，啊互相啊依靠啊，这个油要没有灯，没有这个火，它不起作用，不能起照明的作用啊。这个火光要没有油呢，它就会灭掉了，所以照明的作用啊，一定是高明相赖。把这个比喻作教观，教跟观的关系，就如同油跟灯火的关系一样，这两个离不开的。第二个比喻说木足交织啊，这也是个比喻。譬如你走路，你走路你脚要动啊，可是如果你没有眼睛看不到路，你就没法子走路。这是把木比喻作交织， 足比喻作冠，啊，这个眼帮助足，足帮助眼，这才能达到目的地。这与四门入清凉池，啊，这个四门就是教、解、观、行，啊，这个四门，你才能够脱离苦海啊，啊，契入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比喻作清凉池，后面这几句话很重要了，后代传其教者，俱可徒手闻言而不明观行乎？后世指我们末法这个时代，末法时代学佛的人也不少啊，可是为什么没有成就？学教不能开悟，就不能开解呀，啊，参禅不能开悟，念佛不能得一心，持咒不能相应，原因在哪里？没有观心啊，啊，只有教理没有观心，决定不能成就。即使我们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就是所谓的讲经说法，也讲一些理论，理论讲得再玄再妙，与听众的生活行持不相关，啊，这样的讲法现代人呢就不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现代人呢讲现实，啊，凡事都把现实摆在第一位，如果与现实不相干的，他没有时间，他的生活非常忙碌，他的心情很紧张，如果听了与他自己生活不相干，得不到真正的受用，第二次就不来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不但要介绍教理，还要介绍观行，啊，帮助他将佛家这些理论呢落实在生活当中，使他立刻就得到利益，就得到好处，这是现代人呢所欢喜的，所希求的，我们不能不了解这个事实啊，关机啊，现代人是什么样的根基？啊，下面呢，再举了一个比喻，啊，单轮 执疑，无能治愿呐。啊，车是两个人，一个人的车。啊，鸟是要靠两个翅膀，只有一个翅膀，它怎么能飞？啊，这车怎么能走？啊，现在的车是四个人，少一个人都不能走。啊，那么这是举的这个比喻，啊，告诉我们，教跟观是密切关联。故今六书大图已见经部图说，而同归于秘密藏中。这个秘密藏是自信，这个是这一段是说明青莲大师为什么在轮观里头有这一段文，啊，将它的缘起，将它的用意呀，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下面说的是教有藏通别圆，这四教啊，前三为全为粗，后一为实为妙。这个后圆教才是真实说，藏通别都是方便的，都是手段的，啊，所以到法华会上佛把他一生讲经说法的意趣说出来，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够轻易看过。一乘法是真实的，二乘三乘是方便法。啊，二乘三乘有没有？有，佛说的很多。我们明白佛这个意思，对于二乘三乘就不执着了。啊，如果是坚固执着在二乘三乘里面，你这一生呢，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法了。那我们有二乘，有三乘，最后是其如一乘，你才会真有受用啊。如果止于二乘，止于三乘，错了。所以《法华经》上这一句话就非常重要了，啊，让我们恍然大悟。啊，二乘三乘好比是楼梯呀，一层是顶楼啊，你必须要用这个方法，你才能够其如一层。啊，这是你明教。啊，观呢也有三种。天台立的三观呢，啊，这个文在第四行幕后这一句，观有细体次与不次，啊，细空观体空观有次第观有不次第观，那么这是 如此一对四教啊，前三为可思议，后一为不思议。虚空观次这个体空观次第观，这可思议啊，不次第的不可思议了，不次第没有次第。华严经上讲的观法就是不思议境界啊，华严是圆融的，纵然说次第，次第不爱圆融，圆融不爱次第啊，四相上有次第，离体上没有次第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生活行为上处事待人接物有次第，心理上没有次第啊，心地决定是清净，决定是圆融的啊。所以次第跟不次第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才是真的，才是妙啊。我们看它底下这个的一段啊，这一段到我们从倒数看第七行啊，倒数第七行，经经记在法华后说，唯名纯圆妙解，以其菩萨妙行啊，这个在前面判教的时候说过啊。地藏经是什么时候讲的？法华之后啊，涅槃之前啊，涅槃是最后讲的，佛说涅槃经就入灭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灭度之前第二部经啊，啊，那么依照天台家的判教，这是判在纯圆的，法华就纯圆了啊。他在法华之后啊，哪有不圆的道理呢？纯妙啊。那么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一些刑法，本经的刑法也是不可思议的妙行啊。底下这个文书，这与止观十章一千六章开解后四章起行同也。止观是天台大师造的啊，是天台家修行指导最高的原则啊。有摩诃止观，有小止观，小止观是入门的方便啊。此地讲啊，本经的意趣行法了，与天台家的止观相应啊。故以观众生业缘业感等闻， 即空家中，以显地藏不思议事。这能观无非一心三观，所观无非三谛一境。这个说法把《地藏经》的位置就提高了啊，正是所谓云人说法无法不圆。《地藏经》古大德都把它列在方等里面啊，在五十里头列入方等时啊，虽然经列在方等时，青莲法师给我们注解，实际上是把它列在法盘法华涅盘时，因为它正好在法华涅盘当中所说的啊。所以本经观众生业缘业感这一些经文啊，就是天台家所讲的三观里面空观、假观、众观啊，这显示地藏菩萨不思议事啊。地藏菩萨在九法界普度一切众生啊，这个是地藏不思议事。也正是我们心心向往啊，想学习的事啊，这些事说实在话就是诸佛如来示现在九界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给众生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现身现行，没有一定法啊，所说的法呢更没有定法啊，真正是随机说法随类现身啊，得大自在圆满的显示出大慈悲啊，他怎么能够得到这样不思议的境界？这叫观行。能观无非一心三观啊，这真是地藏菩萨了。说地藏菩萨也就是说诸佛如来啊，他们示现在九法界没有别的，就是一心三观呐啊。从能观上来说，从所观上来讲呢，三谛一境。一境是什么？一境是一真法界下面给我们略举三观 底下是三观云，三观者意为三种。第一呢，从形位于万境观一心，万境虽殊，妙观离等，等是平等，一切差别现象，它的道理是一个。如观因等即其义也。举一个例子，因是观五因。或者是观十八界，观六如都可以。这举一个例子，观五蕴。般若心经里面也是观五蕴。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这就从显，你在万境里头，无量无边境缘之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我们凡夫着相啊，着相啊，就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里头千差万别啊，于是随着这个观念呢，就起无量的分别，无量的执着，这麻烦了。